波斯中国特区 Podcast 第一集 Podcast 集谈。Safe Home 特區的時間了，正如我上一集講過，這一集會是我的 Talkcast 的第一集，就首先很歡迎各位繼續收聽啦。雖然我放了自我放逐了兩個星期，大家都還在這裡，我都很感謝大家繼續的 subscribe 我的 podcast， 也都會click 上來聽啦。其實之前我諗住錄這個 Talkcast 的時候，我已經諗緊就係話究竟講咩好呢。其实我想在 podcast 界来说，有人会去考虑podcast 本身 的情况，即是在外国当然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也都已经其实有颇多的专门研究这类型传播模式的媒体出现了，譬如说有 podcast 杂志啊之類咁嘢啦。咁其實啱啱，其實呢個我都唔知嘅，就係啱啱頭先開 iTunes 見到啊 ，Pick 啱啱喺個 Pickcast 個 feed 度咧，突然之間彈咗一個 PDF 出嚟，原來佢竟然係自己做咗一個中文嘅 podcast 雜誌。咁如果大家想睇嘅，就請立即去 Pickcast 度炒炒啦，因為佢個 website 都會有。咁當然你如果 subscribe 咗佢嘅 podcast 嘅，咁肯定會見到啦。咁佢個網址係 pickcast.blogspot.com 嘅。咁既然係中文podcast 界，我諗我唔敢講係全大中華系啦，咁但係起碼香港第一個啦。咁如果各位係香港嘅 podcast 聽眾都話，就請多多支持啦。咁好啊，呢度埋廣告先啦。咁初步其實個問題嘅，我點解會諗住話做個 podcast 係諗住係做podcast 咧，即係做呢個 topic 咧？其實有討論。如果你有 follow 開香港 podcast group， 即係 Google group 嗰邊嘅嗰、那個news group 的話咧，你應該會留意到有頗多有關於 podcast 嘅性質啊，可以做啲咩嘢啊，可以喺質素上面點樣去 improve 啊，即係譬如啲音質啊或者內容方面點樣去 improve 嘅討論啦、啊。咁但係好似喺 podcast 上面未特別係研究過呢樣嘢，咁我諗住即係。叫做 sort of 开一个咁样嘅讨论啦，咁希望抛砖引玉，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见嘅，咁就不妨无论喺我度留言也好，咁喺呢个podcast group 嗰边留言都好，咁都无人欢迎嘅，咁因为其实大家多讨论先至会多发会见到有即系点样去令到 podcast 呢样嘢喺香港更为流行啦，因为好坦白讲我剛才啱睇返如果而家你喺 iTunes 抄中文嘅 podcast， 如果係淨係香港，即係你可以 identify 到係香港人做嘅 podcast 嚟講呢，我諗唔多過50個。我仲要唔計香港電台同埋啲教會嘅 podcast 添啦。教會 podcast 冇任何歧視啊，不過教會 podcast 通常都比較雜啦，即係個量會好多，但係我坦白講我冇信教啦，所以我亦都冇特別興趣走去聽啦。雖然啦，先至證明啦，我係有聽喺荷蘭嘅 Father Roderick 嘅Catholic Insider 系列嘅，咁但係呢個係另外一件事啦，呢、這個純粹個人興趣啦。咁唔計教會，唔計電台，如果網台只係 group 埋當，譬如 say 一 set 嗱，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都知嘅，就係開台係其中一個香港嘅網台啦，咁佢基本上所有節目都有 podcast 嘅，咁全部都節目重温啦。咁其實同人民台某幾個節目，又或者好似港台咁兩個主流節目都有重温嘅 podcast 一樣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將佢全部 group 翻埋曬當一個台一個咧，咁坦白講香港唔多過50個 podcast， 而雖然 variety 都幾廣咁。但是似乎就冇好似外國咁樣百花齊放得咁緊要啦。咁譬如話，即係其實我一路聽住啲podcast 嘅譬如 say 啦，因為 在美國其實是 podcast 那邊，即不要說只是美國，其實其他地方都是，不過是美國做的例子，個類型是可以講得很重要的，譬如我現在譬如我聽的 有些講跑步的 podcast， 跑馬拉松的 podcast， 有講品酒的有啦，即飲餐酒 的 podcast 又有啦，又或者甚至黐線到Paul Show 其中一個主流人物啊 ，Chris Rockwell 竟然係做一個 podcast， 係佢去廁所開大嗰陣時嘅實際情況，即係現場直播 ，solo 現場直播啦。咁係即係好奇怪的 podcast 又有講故事嘅，有好多奇形怪狀嘅，即係咩類型嘅節目都有。香港嘅節目唔係少，唔係啊，其實某程度上以香港一个咁小的地方嘅唔算少㗎啦。但係类型方面始终冇外国咁普及啦。即係咪应该唔好话普及，应该冇外国咁多元化。收听人数好坦白讲一定唔多。就攞我自己个 podcast 计啦，我今日啱睇到都係得35个人听緊。咁我唔係话咩啦，咁我想我算是 OK 的了，即我不夠膽說好像阿碧他們那麼厲害，但是其實也都不見得真的很好什麼，也都這裡不是遠什麼，即是你純粹這樣說，人流不夠會是一個問題。好了，這個開場白比較亂一點，但是我想我會集中說幾樣東西。其實如果大家是听緊 podcast 的话，我想你大概都会知道怎样听 podcast 的了，即是怎样去用一些aggregator 去即找 podcast 啊，或者怎样去订啊，或者怎样去即在人家的 website 就这样听啊，这些基本上你都应该会知道，所以我不会特别去花时间讲这件事了。但是我想我会集中是讲一些比较即是not exactly technical 啲嘢啦，我谂系应该探讨一下 podcast 喺佢嘅特色方面啦，喺佢会面对到嘅问题方面啦，同埋佢嘅前景方面呢几样嘢都去讲下啦。咁另外其实我亦都会尝试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经验啦。咁因为讲下我都做咗十几集啦，咁而都已经差不多，我由二月开始做到而家，已经是讲紧我做到第三个月了。咁点都会累积咗一啲经验喺手，咁我希望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喺开始之前，咁我贯彻我嘅节目传统就系播歌。咁首先播一首，我谂大家都可能会比较熟悉，而亦都同 podcast 相当之有关嘅，就系呢个 Cruise Box 嘅 On the Podcast。Yes. 啱啱听过嘅系呢个 Cruise Box 嘅 On a Podcast 啦。咁其实谂佢其实首歌嘅歌词系讲到一啲好基本嘅与 Podcast 有关嘅，即系唔好讲话佢即系喺度不停咁咒骂呢个主流年代嘅嘢啦。咁但系呢、這个即系我谂 Podcast 同 Blog 一样系去制衡，即系我谂唔系咁制衡咧，应该作为一个另类嘅选择系相当成功嘅，因为好老实讲，如果你而家喺度听紧 podcast 的话，你即系唔系听紧收音机啦，或者你唔系即系唔系听紧其他自己啲歌啦，咁我谂喺我唔会用对抗嚟用呢、這个我哋同传媒嘅关系啦，或者同呢个主流嘅电台嘅关系啦，咁但系某程度上系有分别嘅、哦，即系你会唔会见到有个傻佬喺电台再播一啲唔系中文歌啊？冇冇话唔系中文歌咁少啊，系唔系主流唱片公司会肯签嘅歌星唱嘅歌，然后跟住啲歌系要咬文嚼字，要睇歌词，要谂究竟嗰首歌系讲紧啲乜嘢嘢嘅？喂，你有几可会听到啲咁嘅嘢啊？再唔好讲调翻转头，你会唔会突然之间见到有个加拿大的学生喺个节目度讲自己喺加拿大嘅生活啦？好少，即系当然个加拿大的学生啊，霹雳啦，咁我谂如果你有听过 Picasso 嘅，你都会知道。咁啊，我谂个其实podcast 最大嘅特色，其实就系一个同主流嘅电台嗰、那个。分嘢啦，就系、是、个独立性，就系、是、你所做嘅系你自己做的，你觉得中意做，你觉得你想同人分享，就然后跟住你走去做，就唔系话个电台话俾你听你要做啲咩节目。好嘅或者会帮你谂一谂，用你个人嗰、那个特色去 sell 下，唔好嘅你咪一个 DJ 咯。咁你有咩特色？即系冇特色嘅喎。咁。Podcast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喜欢怎做都得，你喜欢做什么都得，如果这么啱有一班人啱听你这件事的话就得的了。那另外 Podcast 相对来讲在处理题材书方面是会专门一些，就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那如果那个人的兴趣是去到某一个地步，是他觉得有一个比较即是好啲嘅，即系点讲？应该话佢觉得系佢自己嘅专门的话，我谂佢喺做 podcast 的话，佢都会做得比较好啲。因为好坦白讲啊，podcast 呢样嘢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同做其他嘅soft 叫即系声音节目一样啦，无论电台嘅好，你当网台嘅好，乜都好啦。其实个 research 系好紧要，你唔可能自己坐喺度一个人吹，你吹唔到嘅。即系就算你以为我而家好似喺度同你倾紧偈，讲 podcast 呢样嘢咁样，但系其实我之前已经系谂咗好耐，我咁谂过究竟要写点讲，然后跟住又要写低晒啲 points， 要点样去 present 翻出嚟。如果唔系，我根本唔知道究竟应该讲咩噶。我谂你如果有做 presentation， 你点都会 solve 快啲啊。你对你个 topic 唔清楚的话，你一定讲唔掂。我当你 wing 你都 wing 唔到咁多嘢出嚟。就咁簡單，所以變咗你，如果嗰個人肯俾心機去坐低喺度做一個 podcast， 然後跟住去剪做，即係執乾淨曬啲嘢，然後跟住之前又要做 research， 又要去揀歌，又乜又七咁樣，嗰個人一定會好 dedicate， 咁變咗咧，佢喺處理嗰個題材方面，相信會某程度上會比較集中一啲啦。咁而某程度上对那个题目那个研究可能会是比较好一些。咁另外有一样东西就是podcast 相对于一般广播呢，就是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是会比较低。因为譬如说你讲紧，无论我不计你说开个电台那么夸张，就算好像现在牛曾建成在那裡開緊那個民間電台都好，他都怕且要買幾萬元 equipment， 然後跟住又要找人去 呢個打遊擊咁樣去做廣播，咁又唔係 cover 全香港，又乜又七咁，咁變咗佢哋所需要投資落去嘅嘢，其實可比較多，即係我唔夠膽講為好多，但係肯定唔少啦。電台更加唔使講啦，你要有一個固定嘅台子，然後跟住又要有好多 equipment， 咁又跟住又要請人，有乜又七，咁其實真係好貴。Podcast 有啲唔同啦。你就是你的 producer， 你就是那台，你只要有一部电脑有个麦，无论你是用紧靓的 condenser mic， 定是就咁一个 clip on 的 USB mic 又好，乜都好啦，或者甚至是你部电脑自己入面有个麦嘅，都已经可以做到。咁做完之后剪接全部免费，你啲 software 其实基本上都是可以有 open source 嘅 software 做得到嘅，譬如话我通常而家用起嘅我係做剪接嘅 software 用 Audacity 啦，咁嗰個係免費嘅 open source 嘅 software 嚟嘅。咁用完之後，你只不過係需要 upload 上去一個 server 度，無論嗰個 server 係你自己揾到嘅100 Mbps 免費空間啦，揾 Gmail 去 convert 做 G drive 又好啦，再唔係好似我咁自己再去租咗個 server， 開咗個 domain 咁樣啦。咁其實個所需嘅費用都唔會太多咯。咁係比較 affordable 嘅一個途徑，而你能夠做你做嘅你需要做嘅，其實只不過係放時間去準備個節目，然後跟住做節目咁就得啦。咁打後嘅嘢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咁使咁多錢，咁所以呢喺資源資金方面嘅需求係比較低。好啦，咁既然咁特別，咁當然會有啲問題啦。咁有啲咩問題呢？ Podcast 最主要，我諗而家大部分香港無論香港同其他地方所嘅 podcaster 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錢。因為做呢樣嘢係其實搵唔到錢嘅， podcast 係唔係咁容易搵錢嘅。唔好睇我哋見到話，譬如話某啲 podcast 有商業贊助，譬如話我記得呢個 MommyCast 在美國一個相當都幾受歡迎的型嘅節目，兩個已婚的媽媽啦，係講啲湊仔嘢嘅節目嚟嘅。咁佢哋係竟然有一間叫的士嘅自賓廠係sponsor 咗佢哋嘅，又或者另外有一個podcast 叫呢個 Heather and Janelle。咁呢個基本上你聽開啲 source code 你都會知啦，因為 Adam Curry 成日幫我哋賣廣告。咁嗰個咧就基本上係裝身特登揾呢兩個女仔翻嚟幫佢哋做個 podcast。咁當然呢個有少少唔同啦，唔係 exactly 一個 sponsor situation 啦。咁但係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咁佢兩個其實都叫受身去做 podcast 啦。咁再唔係嘅，你諗翻再諗例子就譬如話 pod show 啦 ，pod show 佢係而家開始搞得大咗，咁佢係基本上揾到美國一間都幾大嘅 ISP 叫 Earthlink 嘅，咁亦都揾到GoDaddy.com 呢、這個買 domain 嘅呢個service provider 啦，幫佢哋做 sponsor。咁 basically 咧，佢哋個 sponsor 就係、是、你譬如話佢會喺個廣告入邊賣，唔係喺佢個 podcast 入邊賣廣告啦。咁又或者出 promotion 曲，然後如果你幫佢揾到生意，咁你又會喺佢嗰個即係做賺到嗰筆生意。譬如話，好似例嗱，Earthlink 嗰個 situation 就係賣廣告啫。但係 GoDaddy 嘅情況咧，就係直情係話你放 promotion 曲如果有人經 GoDaddy 經你嗰個 promotion 曲去買咗嘢，譬如話買部 domain 啊，租hosting 啊，咁之後咧，咁佢會分翻一筆費用俾你咯，咁當係廣告費咁咯。咁但係好坦白講，係得呢啲嘅咋，其實唔多喎。可以揾到錢嘅機會係幾乎係冇喺香港，我夠膽話你聽係冇機會揾到錢嘅，除非你講緊有1000+ 個 podcast 洗手而嗰集 podcaster 係有辦法揾到一個集中嘅 bargaining 嘅我 body 去同啲廣告商傾賣廣告 ，otherwise 你揾唔到錢嘅。我哋係免費去做呢啲節目，純粹係因為我哋想做節目啫。咁所以咧， 经费会是一个最大问题。譬如说、我去买咪，我去买 mixer、我要用电，我要买 hosting， 这些全部都要钱。咁冚唪唥係喺我哋自己個荷包揞出嚟嘅，就算譬如話你用部 iPod 錄又好，我用部電腦錄又好，有啲人用 MP3 機錄又好，全部都要錢。你自己有嗰件嘢就好，冇嗰件嘢你要由頭開始咧，你點都要花少少錢，嗰啲錢係揾唔翻翻嚟嘅。咁所以咧，經費會係一個最大問題啦。咁器材當然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啦。咁雖然我頭先講話，即係如果你陽春啲嘅，即係完全唔想花太多錢嘅，咁你有部電腦有個咪，其實已經搞掂。咁但係問題就話你做得好唔好呢？即係我諗，如果講 podcast 好唔好，其實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當然係你嘅題材啦，同埋你自己點 present 啦。第二樣嘢就係你能唔能夠做到一個令人哋聽得舒服嘅 podcast 咯。所謂做得舒服，令人聽得舒服，其實有時會是你的錄音清晰就已經是令人聽得舒服了。但是錄音清晰這件事已經是一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譬如說你現在聽著我這個錄音，你都會聽到背後有少少啲電聲的，有些時事聲，是暫時我都還沒有辦法解決得到。那這個已經是一個問題來的了。如果你想真的錄得很乾淨的話，你可能真的要抌都幾多的即係成本下去咯。咁嗰個係一個問，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其實老問題就係 podcast， 當你揾唔到錢就好多嘢跟尾嘅，就係全部都係要你自己俾。咁變咗咧，呢個會係一個很麻煩嘅問題啦。咁第三當然係時間啦，你有冇時間做先？呢個係問題啦，又係你能唔能夠俾得到咁多時間出嚟？去有恒心咁样去揾题材、做节目、做剪辑，跟住抌上网，跟住仲要去宣传。因为其实个问题咧 ，podcast 即系Adam Curry 成日讲话所谓嘅 unlabel concept， 即系佢同啲 artist 讲话 unlabel， 话你就系个唱片公司，你去处理晒嗰啲嘢。系啊，个理想系好好噶。但是问题就是说背后你要孭的 infrastructure 是很大，因为当你要由这个取材到创作到处理你的distribution 到你去做宣传，全部都是脚踢的事。其实你会发觉背后有一个 administrative 的 infrastructure 在这里是好事来的。不过个问题就系个 administrative infrastructure 好多次就会话俾你听有啲嘢唔做得啊，呢啲嘢赚唔到钱啊，嗰啲咩咯。咁所以变咗就有辣有唔辣啦。我谂即系你想打入一个主流嘅传媒渠道做你想做嘅节目，其实基本上系不可能，除非你真系咁好彩有人赏识你。白乐。邊有咁多啊？你係咪千里馬都係一個問題嚟噶 ？Let's face it， 但係有時亦都唔使咁悲觀咯。不過問題當然存在啦，咁咯，咁啊，好啦，咁亦都有啲嘅，譬如話喺你需要即係我諗喺